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度。总的来看，今天北风较大，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中，预计本市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请各位注意防风保暖。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近日，温州未成年人女德班登上微博热搜，老师除了教女学生做各种家务之外，还说出了一些雷人的奇葩语录。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来凑凑，坚决不离婚。 你换男朋友吧，坏居就手和脚烂。 我将自己打扮得那么妖艳，穿得那么时尚又那么暴露，不就等同于去教别人来侮辱我。 事实上，这样雷人话语频出、教风不正的女德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去年，辽宁抚顺市传统文化学校开设女德班就被曝光遣散，如今抚顺女德班却在温州卷土重来。女德班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传播着文化糟粕。为什么女德班屡禁不止？如何教会孩子尊重性别平等，又如何不再让文化的糟粕荼毒孩子的心灵？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奇葩女德班在线如何不让文化糟粕荼毒孩子的心灵。刚才我们从预告当中也听到了啊，今天我们讨论的就是这个奇葩女德班。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市委党校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淼淼老师，和大家一同来探讨。那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最新的教育热点。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高校双一流实行动态管理，根据评价结果调整支持力度；北京市学生机器人大赛开幕，大赛向低龄学生进行倾斜。以下是详细内容。2019年1月1号起，北京高校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管理办法开始实行。办法明确，北京市双一流建设实行动态管理，市教委将参照教育部学科评估指标体系等有影响力的第三方评价，组织开展双一流建设项目中的中期评估、绩效跟踪、期末绩效评价。其中建设中期，建设高校应该根据建设方案对建设情况进行自评，对改革的实施情况、建设目标和任务完成情况、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发布自评报告。市教委组织专家对照高校的建设方案和自评报告提出中期的评估意见，市教委会同市财政局根据中期的评估结果对支持力度进行动态调整。北京市学生机器人智能大赛开幕式22号举行，本次比赛分为5个竞赛项目，为期2天，全市16个区县共有385支队伍，1660名中小学生参赛。市教委体卫艺处处长王军表示，今年的比赛更加注重活动中学生的体验性，并且增加了月球的太空探索比赛内容。此外，本届机器人大赛向低龄学生进行了倾斜，设计了一些易学的项目，培养孩子对于科技创作的兴趣。北京市第3届中小学生冬季运动会上周末开幕，本届运动会共有来自全市16个区及燕山地区近1400名师生参赛。在为期11天的比赛中，参赛选手将分别在5个分赛场展开角逐。本届冬奥会是北京市中小学生参赛规模最大、项目设置最多、赛期安排最长、场地分布最广的一项市级冬季运动会综合性赛事，共设置了冰上13个运动项目。近3年来，北京市共计46万余名中小学生参与冰雪运动，其中雪上运动25万余人，冰上运动20万余人。好，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晴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话题，家有儿女，奇葩女德班在线，如何不再让文化糟粕荼毒孩子的心灵。近日，温州未成年人女德班登上微博热搜，老师除了教女学生做各种家务之外，还说出了一些雷人的奇葩语录。 哪个还手，那个还口，你来凑凑，坚决不离婚。 你是换男朋友吧？坏居就手和脚烂。 我将自己打扮得那么妖艳，穿得那么时尚又那么暴露，不就等同于去教别人来侮辱我？ 事实上，这样雷人话语频出、教风不正的女德班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去年，辽宁抚顺市传统文化学校开设女德班就被曝光遣散，如今抚顺女德班却在温州卷土重来。女德班打着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传播着文化糟粕。为什么女德班屡禁不止？如何教会孩子尊重性别平等，又如何不再让文化的糟粕荼毒孩子的心灵？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市委党校公共政策研究专家蔡阳老师。蔡老师您好。 你好。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老师。苗苗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听到这些预告真的匪夷所思哈，听起来让人哭笑不得。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哈，就是这样的以打着弘扬传统文化名义的这种文化糟粕的女德班，为什么在现在社会还会有它的市场呢？蔡老师。 我觉得吧，现在因为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的一个过程当中，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啊，人们会出现一种第一文化上的迷茫，第二呢，这个时候因为文化多元文化进来了，所以大家有一种我找不到一种可以认同的主流文化的这种感觉。 嗯， 因此在这种文化转型的冲击下啊，就使得我们对就是一个好的标准就是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样好的标准了。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发觉，我们到现在是比较提倡，其实从2000年之后我们比较提倡国学，其实就想从传统的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发掘一些资源来重塑我们的这种文化认同。我觉得这是可能在这个重塑文化认同的过程当中的各种尝试所导致的一些冲突。 荒诞理论的背后哈，也一定有它得以生存的这样的一个土壤哈。不知道苗苗老师怎么看呢？ 家庭教育的价值观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去建构的。家长的这种中产阶级焦虑，还有家长呢一种不自信，在这两个这些心态的交织之下，才会花钱买教训。焦虑呢，我们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你看暂时这个出现了一些不太和好的现象，那么我怎么办呢？啊，他很焦虑，他觉得这个现象是不是就代表着长久呢？还有那种不自信，其实家长每个家长都应该自信，因为每个家长即便是社会经济文化地位不同，每个家庭拥有的这种文化资本、财务资本、社会互动资本 是有高有低，但每个家长都应该相信自己是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之一，就每个家长他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缺乏这种自信心。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家长学校，像鲁迅当时也提嘛，说这个生孩子这个是母鸡都会的事儿，但是养孩子可不是，养孩子是需要学习的，做父母是需要学习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毕业的证，我们考车证、考驾照、考这照那照，我们没有考过一个家长执照。所以呢，我们现在国家是花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投入去建各种家长学校，这种家长学校包括线下的，也包括线上的，因为也提倡大量的去介入 APP 啊，去办这种家长学校，包括我们现在公众号里面，当然确实有一些这种的良莠不齐啊，这种高低水平的，但是我们也要从中选择这种比较权威的公众号，然后比较权威的这种的国家的这些平台进行自学。其实自学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有很多书都可以去看，包括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家风家训里面有很多的教材。那么我们如果真的想进行这种传统文化教育，是不是一定就要依靠这些假手于人啊，找这些班呢？是不是这钱一定要花呢？一定要花钱买这个教训呢？这个里面就是反映出家长的不自信，没有把自己当成这个很好的教育资源来用。我觉得像我们提到的，就是家长他其实是花了重金去参与这种女德班的，他其实那些班报就是这个交费这个标准并不低。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去这么做呢？我们分析啊，其实是两方面的缺失。一种呢，就是我们家庭这种重智，然后呢轻视德育这种教育结果的一种缺失所导致的，让父母发现，哎，我以前给孩子报了很多课外的这种补习班，我很重视孩子的学科教育，但是反观到我家里，我一看他可能不尊重父母，然后又很懒惰啦，然后早上不起床啦，然后自己的事情不能够自己完成啦。这其实是我们家庭重智轻德教育所带来的一种家长觉得他反思之后，哈，我必须得寻找出路。这是这种缺失带来他主动的去交钱。这是因为市场的，他为什么他有这种市场这种需求。另外一个是我们国家在性别教育方面的一个啊，目前还需要急需提上日程的一个方面。因为我们看到啊，其实现代的性别的这种发展呢，也出现了很多的这种新的多元化的倾向。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这种娱乐的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势头，那么很多青少年呢，他确实有一种什么现象呢？家长关注到说，这个安能辨我是雌雄啊，男孩呢他女性化，女孩呢也有男性化的这些倾向。同时呢，包括我们现在社会竞争激烈，所以父母呢也会让孩子女孩去主动学跆拳道啊，希望女孩跟男孩一样。这其实我们也是在性别平等这个教育过程中所出现的正常的一些现象。因为我们知道性别的教育，首先它是在性别差异基础上，然后追求性别平等，这也是我们对传统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进展。所以在追求平等的过程中呢，也出现了这种打破这种刻板的这种性别印象，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多元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大家就知道，哎，这个鱼龙混杂，大家意识到性别教育应该出现呀，不然我这个女孩你看很强势啊，或者是这个每天呢她又不会很多的这种女孩的这种仪容啊，她都是很缺乏的。那这个女德教育中啊，很重要的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在这个方面怎么去做衔接，大家共同的去把传统文化资源的教育落实好，包括性别教育在这个里面。像我们在这里面提到的性别教育很重要的几点，独立性其实也是性别平等教育。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包容，那么我们要打破传统的这种性别刻板印象。传统我们觉得，哎，女孩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男孩就应该是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刻板印象也是需要被打破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大家都可以从对方的性别中去学习一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优点，对自己的性格气质啊都是一种启示。包括我们现在讲女德班，其实男孩，刚才我们跟蔡老师我们私下里也聊，我们 两位家里边都是男孩， 对，我们合在一起有三个小男孩，对吧？他其实也涉及到一个男孩的性别教育。包括我儿子他也讲，他说的这句话我看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其实是我们现在一些家里面这个女性啊当家，然后呢这种阴盛阳衰的一种表现。他说，妈妈，我们班小同学讨论，他小学一年级，他说都是家里妈妈说了算。 您是怎么给他解释的呀？ 他说是他们班都是这样。然后我就马上说，我说，哎呀，看来你们班这个情况挺普遍，但是我们家呢，我觉得我们家是一个家风是什么，我们家的家风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 这是我们家爸爸妈妈在夫妻相处中的一个家风， 赶紧给揪过来 啊。对对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使他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树立一个，其实也体现出家风家训很重要，怎么让男孩他心目中的一个女性的教育这个方面怎么做，其实这个我也确实思考过，因为男孩子他未来他也要面临择偶，那么他的青春期他怎么去看待女性，那也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借助一些传统的文化中很精华的部分，咱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曾国藩他的家教就八个字，为什么呢，就是疏疏于猪，然后呢早扫考宝，书是读书，剩下那个蔬菜鱼猪其实都是一种劳动教育啊，这个饮食，然后早呢是说呢他的这种早起啊，扫呢扫地要勤劳，然后还有考呢，考是指要孝顺，宝呢是指要和睦。其实我觉得曾国藩他在这个八个字的家风里面，其实我们从中可以吸纳出很多，包括我自己也借鉴了很多，怎么能够把这个传递给我儿子的过程中，也传递了他对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良好品德，他的一些判断的工具。我不会跟他说你要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像妈妈或不像妈妈这样的，因为很容易他就会，男孩他会很容易说他接触的女性是妈妈，是女老师，那这个时候他会潜意识的按照这个模板去判断他所认识的未来的女性，有的时候很贴近，有的时候恰好是相反，那么我希望给他的是一个判断的工具，所以我会把一些传统文化中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精华部分讲给他听。 刚才我也同意苗老师讲的，说是我们要教育女孩同时要教育男孩，我这个认同就在于我觉得男女平等最重要的是告诉男孩你在人格上跟这个女孩是同等的，他虽然是弱势，你要知道他弱在哪里，他可能体格没有你强健，然后呢这个他将来他成为母亲之后，他要对这个他要付出双份的，对家庭要付出一部分，对孩子要付出一部分，同时他要在工作上跟你竞争，这个才叫平等，你认识到他的强处，他的强他的弱，才是认识到才是性别平等的一个表现。所以没有绝对的这种所谓的强弱之分，在这种情况下你才能够尊重女性。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我们刚才讨论的是假手于人，把孩子放在一个封闭式的环境里面，那这种封闭式的环境里面连续一个星期甚至十几天都在这种高强度的思想灌输还有严格的身体规训，有问题的这种女德班这种形式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有多大呢？ 我有一个同学，他接受非常好的大学教育，然后他当年是学霸，然后考到一个很好的大学，读到博士毕业，找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但是他呢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他有个弟弟，父母尤其看重弟弟，从祖辈就非常看重弟弟，所以他虽然他一直很好的学习，但在家中的地位都比较低，所以他后来呢结婚以后，那么找了一个丈夫也是很好的教育，但是非常的重，来自也本身也是非常重男轻女，所以我这个好朋友啊，她生了两个女孩以后，她的老公要跟她离婚。我说这不可思议，在现代社会，我不可思议还有这种事情。我这个同学就接受了，她就我能理解她，然后她能理解她这个丈夫的这种做法，甚至她丈夫放出言论说是我可能会在外头，我就是不跟你这个婚姻不断，我也可能会在外头再生一儿子。我说那你这种我都不可理解，她可以理解。我就想啊，这是还是因为早期的教育给他的这个留下了，我觉得是一种伤害哦，或者是一种刻板的印象，导致了他人生的观念发生了偏差。因此我觉得这种封闭式的像这样的教育对孩子的这种成长阶段的这种损害比较大的，比较大的损害就在于呢，它是一个一元的声音，它没有让孩子接受到这种多元的认知，它没有让孩子在比较当中做出自己愿意的选择，这种一元的声音对于教育来说我觉得是最可怕的。 就比方说在这次女德班里面，我看到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就是一个11、12岁的女孩子，她刚进去的时候老师要求说男生先吃饭女生才能吃，起初的时候她还觉得很生气，说为什么这样啊，但是慢慢以后她觉得男为天女为地，那我就接受这种观点，她觉得她想明白了这是对的。其实一个人产生了这种认知的偏差，很多时候是一个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哈。就比如说像这个十几岁的小孩，他一定是在现实 识当中经历了很多这种男女不平等的规训，他才会对这种传统认命哈。 我觉得像幼儿啊，他到了4岁左右，他就有了观点采择能力。 嗯，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很多5岁的小朋友参加了这个女德班啊，你可见对他损害之深。因为教育它就是一个信任产业，那么像这样的一个这些女德班啊，或者这些同类型的班啊，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能够让人信任的产业，而教育它又是不可逆的，因为孩子的成长它不可能说再倒退重新回来，所以它对人的这种损害，这个真正的对人未来生涯的发展其迫害其实真的是无法估量的。而且它其实在道德教育资源里面，初中他初中如果不好，家长就不会买这个单，因为没有人逼他去买单。那么他使用的教育资源，他的方式方法其实是糟粕型的，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又产生了这种不可逆，而且这个阶段包括从4岁开始观点采择，接下来又到了他是非观去建立的这样的一个时光，三观嘛，人生观、世界观，还有这种价值观啊，包含着这里头的这种性别观啊，这种幸福观、爱情观、婚姻观、是非观，这些所有的观，在三观这些所有的观在建立的过程中，那其实它的资源不对、方式不对，所建立的结果自然就是一个会倒塌的大厦。 嗯，无论我们在传统文化的探讨，还是在性别教育的方式上，我们都希望能够多元化一点哈，给孩子更多选择的空间。当你一再的给他灌输 A 的时候，即使有更优秀的 B 出现，他也不可能去选择 B 哈。不管是您家是男孩还是女孩，我都希望在教育性别教育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让孩子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值得你去放弃自己来委曲求全哈。再次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 教育面对面，明天不见不散。 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每个人都有爱上另一个人的可能。相爱就不能害怕会有伤痕，没有人完整，却有人能信任，才找到永恒。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 在荆棘之东，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安禄山、李白、乾隆皇帝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但在民国时期它却一度无人问津。直到1930年的一天，日本建筑史家关野真路过此地，一瞥之下顿觉不凡，认定这座古建筑的山门乃是辽代产物。为了赶路，关野真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他的猜想是对的吗？这是一座辽代建筑吗？1931年，梁思成听友人说，北京鼓楼上展出的一幅照片非同寻常，梁思成立即跑去观看，这正是日本人关野真拍摄的那张照片。图片下方写着5个字：蓟县独乐寺。然而梁思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猜想，它会比辽代更早吗？一年后，梁思成发表了一篇研究文字，其中写道：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这座被梁思成视为稀世珍宝的古代建筑，真的是唐代遗存吗？他所在的天津蓟州还留下了哪些穿越千年的文化馈赠？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天津蓟州区文物局负责人，讲述京东蓟州千年遗珍。

5万元、5000元、3000元和200元。那么如何来参与环保有奖举报呢？市民朋友可以通过登录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政务网站有奖举报专栏，或者是信件、邮寄以及个人送达三种渠道提交有奖举报信息。下一步，市民还可以通过即将上线的生态环保有奖举报微信公众号参与有奖举报。为便于执法部门及时准确查处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举报案件时应提供被举报单位的名称、违法行为发生地和基本违法事实的照片等证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